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3年6月11日，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十号载人飞船静静地等待着发射指令。这次发射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太空交会对接试验，而这项试验对我国未来建立自己的空间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2013年6月11号17时38分，随着发射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搭载着聂海胜、张晓光和王亚平的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这是长征二号 F 型运载火箭执行的第10次航天任务。 此时，所有与火箭发射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在密切关注着火箭的运行状态。全国亿万的观众也通过电视直播关注着火箭发射情况。而在陕西西安的航天科技集团第4研究院里，所有工作人员将全部目光集中在火箭顶端的那个小小的像避雷针一样的东西上。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陶一塔分离。 火箭发射120秒后，位于火箭顶端的陶一塔第一个与火箭主体分离，完成了它短暂的使命。然而，它却并没有发挥自己真正的作用。 作为我们来说，一点都不希望它发挥作用。如果它真的工作了，那就意味着这次飞行出了故障了。 这位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人，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家，我国新一代固体发动机领军人物，现任航天科技集团第4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神舟十号载人飞船救生逃逸系统的总负责人侯晓。作为救生逃逸系统的总负责人，为什么不希望他发挥应有的作用呢？ 载人火箭跟一般的发射卫星火箭，我觉得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就是它在火箭上面有一个看似像一个避雷针的，实际上它是一个逃逸塔，就是我们称之为宇航员的生命塔。就它是在火箭发射过程中，万一出了故障，将宇航员救出的一个动力装置，是在整个这个载人系统里面，我觉得还是很小的，但是这个非常关键，事关这个宇航员的这种生命跟安全。 事故的高发期，尤其是爆炸事故，是对宇航员安全的最大威胁。救生逃逸塔的作用，就是在发射过程中，一旦遇到事故，可以立刻将载有宇航员的飞船带离火箭主体，逃离危险。那么，如何能保证救生逃逸塔安全可靠呢？这就需要一种稳定性强的动力装置。 固体火箭发动机，它之所以称为固体发动机，那么它只要的就是它的燃料是固体的，它是一种液体的粘合剂加有含能的物质，然后通过混合浇筑在发动机壳子里面，孵化成型，能量就从它这地方产生的。 推进剂的装置，经过燃烧，在一个方向排出的气体会让它向相反的方向前进，这就是物理学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定律。现代火箭充分利用这一原理，进行了现代工业意义上的升华。推进剂浇筑在发动机壳体中，形成固体药柱。点火器点燃推进剂，推进剂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燃气通过喷管膨胀加速，从喷管排出，从而产生飞行器所需的动力。世界航天史上，此类事故屡见不鲜。相对来说，固体火箭发动机在可控性、推力和持续性上处于劣势，却在安全稳定、便于储存等方面更胜一筹，因而成为救生逃逸发动机动力装置的首选。 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特点决定了它的作用。在今年的九三月兵试上，多种型号的战略导弹武器展现在世界面前，向世界展示出中国捍卫国土安全、捍卫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这才是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看家本领。 9月3号，我国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展示出了我国多种新型武器装备，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一系列新型导弹，它们大部分都是配备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目前世界各国现役的导弹系统多数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如俄罗斯白杨 M 弹道导弹、美国013洲际导弹，以及美国、英国配备于潜艇上的潜射型导弹三叉戟等。火箭发动机常用于探空火箭、航天器、降雨防毛火箭、火箭助推器等。美国航天飞机的两个助推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 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的应用对我国航天和国防事业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个看起来结构并不复杂的家伙已经让侯晓苦苦钻研了近30年的时间。 这里是距离西安30公里的蓝田县，这片厂区是侯晓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他负责的部分发动机的技术难题就是在这里解决的。 这个房间呢，是当时标准厂主管技术的副厂长蔡永松的办公室。 啊，就可以，这个可以。 我们当时有啥？有很多技术问题，都要找他，跟他一块商量，跟他一块处理。这是一位女同志，现在已经70多岁了，退休了。她是从北大毕业以后，就分到了我们三里的汽车厂，在这工作了40多年。 就一直到退休。 一直到退休。 那是一个开大部的会， 主要的会都是这开。我大概是从93年以后是在那开会，但是我来最多的时候大概是在09年以后。到院里当方局长董事以后，每周要在这来好几次开。方局长在这，方局的局长在这，方局的总长在这，然后是我们第一个是处最关键的环境上。都在这儿， 对， 房金一旦从这交出去了，那我们可能能做的工作上都做好了，所以交钱我们一定对产品要做的心中有数，啊，交的产品一定要绝对放心。 这片位于秦岭深处的厂区，就是曾经航天寺院的所在地。矗立在这里的千年古银杏树见证了寺院的辉煌历程。1956年10月8号，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小礼堂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也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正式创建。1962年，在钱学森的提议下，成立了国防部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重点承担我国战略战术导弹和宇航工程固体火箭发动机设计以及相关领域的重大预先研究任务，这就是寺院的前身。在经历了数次地质的变迁后，最终落在了西安东郊的田王地区。在寺院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侯晓正是这其中重要的一员。 通过读了十年书，应该说对我学这个专业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我专业上总想做点事儿，总想做点工作出来，做点成就。当时航天寺院的副院长叶定勇，他说你到这来肯定能够发挥你的才能，肯定能做出贡献，能够把自己在学校读了十年书掌握的知识能够有用武之地吧。 侯晓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博士，而在他刚刚进入西北工业大学学习时，他连发动机是什么都不清楚。 当时实际上报的第一志愿是西安交大，但是我们老师说交大也不错，是个军工院校，也挺好的。我没有，可能也就没有几分钟就把志愿就改掉了，当时叫导弹系。我要选这个专业的学员，就是觉得这个非常的这个有一种觉得很尖端，很好奇，一点概念都没有，只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很尖端的东西，但真正什么叫导弹没有一点概念，稀里糊涂的就考入这个专业了。 西北工业大学是我国培养航空航天和航海人才的摇篮，其中航天学院是我国研究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重点院系。经过几年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侯晓逐渐了解了自己所学的专业，也了解到只有继续学习深造，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成为一名航天人，实现自己的价值。 侯晓研究生毕业后顺利地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然而父亲的去世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亲人的悲痛和家庭经济的压力使他一度想放弃学业，放弃中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博士学位。这时候身边最重要的两个人帮助了他。 哎呀，我有一段时间都不想念书了，就是我父亲去世以后都不想念了。 父亲的病故使一家人失去了依靠，已让原本艰难的生活变得更加沉重。是继续读书还是参加工作缓解家庭负担，侯晓的选择已经渐渐清晰。 这方面我觉得是应该是我爱人给了我 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当时就想去工作，那个时候我读了好几年书了，家里非常希望出来赶紧工作挣钱。 我觉得他不继续读哈，我觉得挺可惜的。你看那人也长得像个那个啥啊，有点学究型的啊，所以我说是那个还是那个再读吧。他当时确实是有点不太想读，我还是让他读。他这个人吧，还是比较专注学习，也从来没耽误过他学习。 我能够把这书读下去，包括我现在这个做工作，应该说这都我爱人对我的理解跟支持，那是我绝对分不开的。 除了爱人的支持，侯晓的导师也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给他提供了帮助。 我导师是当时航天学院的院长蔡启敏教授，他是我的硕士导师，我的博士导师，应该说带了我六年吧。应该说他既是我的导师，应该又像是我的父亲。当时嘛，他就给了我好几百块钱，说没事念，继续念，有什么困难的事。 因为他是我第一个博士，是当时从我的精神上面来讲，我要花全部的力量，花更多的精力来带好他。读博士阶段的他已经显示出来他的那个高明的优越性，很努力啊，学习很好。 在爱人和导师的帮助下，侯晓坚持完成了学业，拿到了那张沉甸甸的毕业证书，中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专业博士学位。 我是1990年6月份从西工大毕业的，就是从我进校到离开西工大，我在西工大整整待了10年。 年轻的侯晓进入航天四院之后，积极投身固体发动机的科研工作，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才能，被调到102室做主任。 102室是我们一个做型号设计的室，当时我们这个室里承担着我们所有的喷管设计跟喷管的实验工作。因为这个喷管呢，是固体发动机里面工作环境最为恶劣的一个产品，相对的说也是结构最为复杂的。 固体火箭发动机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由发动机壳体、绝热层和衬层组成的，可承受高温高压的燃烧室、含能推进器药柱，由喷管壳体、收敛段、喉衬、扩张段组成的喷管组件，承担安全点火的点火装置。这就是一台标准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组成部件。喷管位于发动机的尾部，当推进器燃烧的气体通过狭窄的喉部将热能转化为动能，通过喷管释放产生推力。同时喷管还承担着调节发动机俯仰偏航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喷管需要承受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不仅要保持喷管材料不被烧蚀，而且还要保证喷管能够自由摆动。 应该说把我从来调的这个型号室，应该说是我真正承担起这个航天型号的这个真正研制工作。 当时我们室里边都是大部分都是老同志，都是50-60岁以上的，参加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同志了，是吧？他来的时候也就是30出头吧，很年轻，一看他是满脸稚气，总觉得嘛，这个年轻人嘛，是吧？这个经验缺经验，恐怕这个到底怎么样，我们得看一看。是这样一个态度。 这是我第一次承担型号任务，所以第一次室里在讨论技术工作的时候，他们那些老同志啊、年轻人把型号说完以后，他们让我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听完以后，我就说：“哎呀，我应该说自己当时听完以后啊，自己确认一下，这难度很大。哎呀，自己心里感到很紧张，我能把这事干好吗？确实感到有点忐忑。” 怀着忐忑的心情，面对着艰难的攻关任务以及老同志的质疑，侯晓开始了他的型号任务工作。 在侯晓担任某型号总设计师的第二年，一次关键的发动机试验中，喷管中的重要部件喉衬因为无法承受高温和高压的烧蚀而碎裂，导致实验失败。 喉衬这个是在喷管里面最小的一个部位，就相当于我们水管里面的一个最细的地方，控制这个流量的，是烧蚀环境最恶劣的一个部位。 喉衬是位于喷管顶端，连接喷管和发动机主体，是发动机中工作环境最恶劣的部位，因此喉衬的材料性能直接影响火箭发动机的性能。 固体火箭发动机这个它没冷却系统，应该说它就依靠于好的材料来实现它的这个结构的可靠。最早固体火箭发动机喉衬用的材料是钨生铜，密度是19，应该非常非常重，钨嘛很重。我们现在做这个碳碳材料，密度大概不到二，1.8到2左右，但是它的性能比它还好。还有这种材料，它随着温度升高，材料性能、力学性能越来越好。还有就是它这个烧蚀性能、消蚀性能也很好，所以特别适合于做我们固体火箭发动机喉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虽然你已远在他乡，拥有自己。

推进器燃烧的气体通过狭窄的喉部将热能转化为动能，通过喷管释放产生推力。同时喷管还承担着调节发动机俯仰偏航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喷管需要承受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不仅要保持喷管材料不被烧蚀，而且还要保证喷管能够自由摆动。 应该说把我从来调的这个型号室，应该说是我真正承担起这个航天型号的这种研制工作。 当时我们室里边都是大部分都是老同志，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参加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同志了，是吧？他来的时候也就是三十出头吧，很年轻，你看他是满脸稚气，总觉得嘛，这个年轻人嘛，是吧？这个经验缺经验，恐怕这个到底怎么样，我们得看一看，是这样一个态度。 这是我第一次承担型号任务，所以第一次实力在讨论技术工作的时候，他们那些老同志啊年轻人把型号说完以后，他们让我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听完以后我就说，哎呀，我应该说自己当时听完以后啊，自己确认一下这难度很大，哎呀，自己心里感到很紧张，我能把这事干好吗？确实感到有点忐忑。 怀着忐忑的心情，面对着艰难的攻关任务以及老同志的质疑，侯晓开始了他的型号任务工作。在侯晓担任某型号总设计师的第二年，一次关键的发动机实验中，喷管中的重要部件喉衬因为无法承受高温和高压的烧蚀而碎裂，导致实验失败。 喉衬这个是在喷管里面最小的一个部位，就相当于我们水管里面的一个最细的地方，控制这个流量的，是烧蚀环境最恶劣的一个部位。 喉衬是位于喷管顶端，连接喷管和发动机主体，是发动机中工作环境最恶劣的部位，因此喉衬的材料性能直接影响火箭发动机的性能。 固体火箭发动机这个它没有冷却系统，应该说它就依靠于好的材料来实现它的这个结构的可靠。最早固体火箭喉衬用的材料是钨生铜，密度是19，一个非常非常重，钨嘛很重。我们现在做这个碳材料，密度大概不到2，1.8到2左右，但是它的性能比它还好。还有这种材料，它随着温度升高，材料性能、力学性能越来越好。还有就是它这个消蚀性能也很好，所以特别适合于做我们固体火箭发动机后层。 碳复合材料的特点是密度低、强度高、膨胀系数低且尺寸稳定，用于固体发动机工作环境最恶劣的喉衬部位，在高温高压之下能够表现出优异的性能。 这个材料在2800的情况下，它的承载能力大概有100兆帕，就是这个直径是8毫米的这么东西，可以拉500公斤，是因为它是已经在2800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想，一般的材料到这时候都已经完全都被融化掉，已经没有强度，所以我们这个材料真正的使用环境要比这还要稍微恶劣，大概要3000多度。 碳复合材料的特点完全符合喉衬的工作要求，然而其加工工艺复杂，加工周期漫长，成本巨大。 先用碳纤维编一个预制器，形象的说就像我们的钢筋混凝土的钢筋一样，就编完这个材料的这个密度，它里面有很多孔隙，然后呢把它放进一个高温炉子里面，温度大概在1000度左右，用化学的办法给里面渗碳，这个周期大概需要反复的做。这个材料啊非常的神奇，温度越高性能越好，强度越高。 由碳复合材料加工成喉衬，生产工艺复杂，周期漫长，成本高。最重要的是，产品的特性并未完全掌握，因此在固体发动机试验当中经常遇到故障。 喉衬呢，它叫热结构，就是在高温情况下，它结构还得好着。而我们现在初步呢，就是在高温情况下，它工作了几十秒以后，由于它的性能不行，碎了，飞出去了。实验失败了， 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出现了最重大的事情了，当时大家压力非常之大， 就是说，就是这种复杂的问题能不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的话，下面所有的综合实验都不能进行，那不要说其他的进度就更谈不上了。 所有的目光啥，都啥都转向了我，怎么办？ 巨大的压力压在了侯晓的身上，他深知这其中的困难，可是如何解决，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如果想在未来的生产过程中避免类似的问题，就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到问题的根源，彻底解决。 以前由于这个问题很复杂，所以好多人都不敢去碰它，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那我们这个研制就无法正常的进行，它不死的就要给你出来，不死就给你出来，就没办法弄。 当时有人说，哎呀，这个材料不行，你再换个更好的材料就完了，因为我们院还有比这更应该说性能更好的材料，所以他一换不就解决问题了，何必找这原因干什么？说我说不行，必须把这材料的这个材料特性必须知透， 这是发动机里面最关键的一个产品，对吧？如果这个道理不搞清楚，这隐患可能就埋进去了，对吧？我们这种产品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外界的阻力更加坚定了侯晓的决心，他亲自带领研制团队，从材料的使用指标、工作原理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对材料的高温强度、物理性能和烧蚀情况制定了判断指标，根据指标对生产环节、工艺过程进行改进和完善。 这个材料我们怎么样去判定它是合格的还是不合格的，这个东西检测的项目或者检测的这个指标，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过后，不单是解决了这个材料的合格率的问题，还提高了我们的设计的那个水平，还有最重要的是推动了我们这种碳碳材料这个的发展。这么大的事情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的确不得不佩服吧，这的确是这样。 为了发展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为和平利用太空争取更多的空间和机会，1992年9月21日，我国正式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并命名为921工程，目标是将我国自己的宇航员送上太空，并逐步建立自己的空间站。其中保障宇航员安全的救生逃逸系统由航天四院负责研制开发。当时我国在这片领域没有任何的技术和经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救生逃逸系统是保障宇航员生命安全的重要装置，在火箭发射前到发射120秒内，一旦遇到危险，它能够带领载人飞船迅速逃离，因此具有极高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成为了最佳选择。当时能够掌握救生逃逸发动机这项技术的，只有早已实现载人航天的美国和俄罗斯，我国在此之前并未展开相关的研究。与正常的固体发动机相比，研发救生逃逸系统的最大困难是它的异形结构。 由于它这个安装方式，所以它这个喷管呢是装在一个，它是一个前置式的一个弯管喷管，啊，是来拖着这个飞船离开火箭，所以它这个结构跟一般的固体发动机完全的不一样。 因为这个发动机呢，一个是它在加工的难度比较高，二一个呢就是它也是一个全新的发动机，和我们以前发动机的形式有比较大的区别。 它是由主逃逸发动机和高空分离发动机还有偏轨发动机构成的这么一个系统，整个高度8米，因为它跟火箭的高度一比，就它可以就像一个在火箭上安装了一个避雷针，实际上这是就是逃逸塔，它的高度是8米， 它是瞬时大推力，而且可靠性要求非常高，这样的话就是确保宇航员的生命安全。如果是在火箭正常飞行的状态下，120秒就是39公里高度的这个状态下，就是逃逸塔是必须要正常分离，这个是其实是火箭发射的第一个分离动作，是必须要完成的。如果它的分离失败了，也就导致了这个发射任务的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是不管是 什么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逃逸发动机它都是不能出现问题的。 普通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喷管位于发动机后方，但是救生逃逸系统的发动机位于火箭的顶端，尾部与火箭形成整体，并且要连接下方的载人飞船，因此逃逸发动机需要设计成弯形喷管，这就对发动机壳体的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弯拐地方环境非常非常的恶劣，因为燃气在里面要转一个150度的一个弯，就像我们这个河流在那地方，如果一个突然闪急转弯，那么转弯地方的河流这个水冲刷得特别厉害，由于它这个急转弯燃气在那，对那个地方的烧蚀非常厉害。 当时的那个设备这个状态，就是加工这个异形件还是比较困难，而且要保证高精度的话，就是有的时候还要费很多的时间人力时间， 既要提高能量啊，提高压强，那么为了它能量更高，但是呢这就又给反而设计带来很大的困难，你能量越高压强越高，反而的压力越大。我觉得航天人可能就是在解决这一对矛盾中不断前进吧。 经过2年的潜心选型论证研制，1995年4月19日，逃逸发动机第一次矗立在了位于秦岭深处的试车台上。面对着这个非常规构造的固体发动机的第一次试车，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期待。 1995年4月19号，第一台逃逸发动机组装好后，被运到了山区的试车实验基地，准备进行第一次试车试验。这次实验的结果将直接影响着逃逸发动机的研制进度，甚至会影响到整个载人航天计划。 实验时候我当时在现场，去的时候还觉得这个东西是工作了3秒的发动机没有啥问题。 首次试车前呢，我们也对这个试车的这个风险呢也进行了一个分析，应该说我们当时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3、2、1，点火。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逃逸发动机点火不到1秒，四个喷管的壳体和绝热层完全被烧穿，现场一片狼藉，所有人都被眼前的画面震惊了。 呀，一看惊呆了，咱也自己烧穿了，所以远远超出了我们传统的概念里面。 我基本上看到那个试车室里的时候，脑子就是一片空白。正常工作是3.6秒，他呢实际上只工作了0.36秒，这个发动机就全部烧穿了，大家心情都非常沉痛，有些同志呢当时现场就流泪了，觉得很失落也很难过。 逃逸发动机首次试车失利的重要原因是喷管壳体和绝热材料无法承受巨大的烧蚀，抗高温高压的能力仍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次事件给侯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期担任某型号发动机总设计师时，他再次遇到了因壳体材料强度不够而导致实验失败的问题。如何提高壳体的材料水平，研制出可靠的高强度复合材料，成为了困扰他的最大难题。 早期的这个航天壳体，最早的是都是用钢做的，再往新的做就要做成用复合材料做。这个高强度的这个纤维，应该代表着一个每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这种工业水平啊。这个航天作为一个尖端的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对材料要求非常非常高。 固体发动机壳体使用的是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它不仅能够承受发动机内部高温高压的烧蚀，也能大大减轻发动机的重量，为发动机提供更加可靠稳定的环境。 当时摆在我面前是，怎么，要不是另外选条路走，还是自主搞。所以我在调研 那国内搞 CIV 这个厂家的这个情况基础上，我提出是这种材料必须得作为次数高。如果我们不掌握这种材料，那么我们国家这个发动机的系统水平提高不了。那么如果选择进口，那么我们这关键材料就永远受制于人。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是难度太大了，这个材料这个要求太高了，时间又这么紧，要万一搞不出来怎么办？我是搞科研嘛，那总是有风险啊。任何事情如果你不去闯不去干，那永远干不出来。 我国曾经对复合材料进行多次攻关，但由于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水平和技术投入较低等原因，都以失败告终，发动机壳体的复合材料始终无法满足要求。凭着一股无所畏惧的闯劲，侯晓带领科研团队进行大量的实验和测试，最终研制出了一种重量轻、强度高的高性能纤维材料。 火箭发动机作为这个航天产品，应该说减轻重量是我们这个永恒的追求。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用 CIV 材料的一个复合材料壳体，因为早期固体发动机的壳体都是用钢做的，那么钢做的产品跟它一比，那显然要重得多。我这个壳体跟同等重量的钢相比，能够减轻接近50%的重量。那么如果作为用在火箭的第三级去使用，我这个重量大概相当于减轻40到50公斤。这算是什么概念了？就是火箭可以再发射一个40到50公斤的一个小卫星。所以这个减轻重量对我们说意义非常重大，但是要做成这样的一个壳体，那么首先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么一个纤维材料。应该说经过我们跟这个纤维厂家共同努力共同开发，经过了5-6年的攻关，来研制出了一个性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纤维啊。这个中国应该说是目前在俄罗斯之后第二个搞出来这种水平的纤维。这个材料有多好，我请我的同事给你做个演示。他拿的这个丝大概就相当于30根左右的头发，他就吊起了一个20公斤的砝码，相当于我们一袋面啊。现在这小封装的大概也就是米，大概也就是这么重啊。但是它的这个东西还非常轻啊，它这个密度大概就是钢的1/5到1/6啊，这个应该非常轻。 新型复合材料的研发成功，实现了固体发动机壳体材料的国产化，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材料水平和发动机水平，成功应用于第三级发动机。同时，一系列新材料的研制和使用，也为救生逃逸发动机提供了更加坚固、更加可靠的材料，成功解决了逃逸发动机的烧蚀问题。 一些新材料的应用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个第一发首发试车实力半年后呢，我们进行了第二发的这个试车，就全程获得了圆满的成功。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就说我们逃逸发动机在这个整个火箭中所占的分量，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在整个一个汽车中的一个螺丝钉。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一个螺丝钉你没有干好，导致我这个车出现了事故或者产生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整个逃逸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呢，对这个质量和我们的管理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虽然我们的东西很小，但是我们要本着对宇航员这种生命高度负责态度啊，严抓我们的产品质量，严格控制我们的生产过程，绝对确保我们产品万无一失啊，零缺陷。 从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救生逃逸系统圆满地完成了全部发射任务。虽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作为保障宇航员生命安全的生命之塔，它完成了自己辉煌的使命。 通过侯晓，我们了解到了固体火箭发动机对我国航天和国防事业的重要作用，及其未来应用在更加广阔领域的前景，更了解到了侯晓作为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事业的领军人物在这背后付出的辛勤汗水。侯晓和他的固体发动机事业就像载人航天火箭顶部那个逃逸塔塔尖一样，虽然不太起眼，虽然你看不到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是没有它就没有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没有侯晓这样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也同样不会有我国领先世界的航天与国防事业。他们才是国家强大的核心力量。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想放，放于泪流。